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37集，皮特拿着盾牌，整个人飞在半空中，他疯狂地攻击唐默和傅文铎，盾牌的威力十分骇人，唐默的小阳伞没法划破他，傅文铎的黑色匕首也不能刺穿他。皮特躲在盾牌后不断攻击两人，似乎想置他们于死地。唐默二人不断避让，忽然傅文铎露出一个破绽，皮特双眼一亮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他竟然不再反击，反而伸手抓向傅文铎的香蕉酒，将香蕉酒拍到半空中。原来他一开始就打着这个算盘，想以攻为守，趁机抢走香蕉酒。唐默和傅文铎被巨大的盾牌挡在一边，无法攻击到躲在盾牌后的皮特，眼睁睁看着他即将抢走香蕉酒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微弱到不可计的敲击声响起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劈在了盾牌上。皮特不以为意，手指仍旧伸向那瓶香蕉酒。然而下一刻，他感觉到手中的盾牌传来一阵动静，他转头一看，只见盾牌从中央裂开了一条细缝，这条缝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宽，缝隙的另一边露出了唐默和傅文铎的脸。 道具，我才不是金斧头之玻璃斧头，拥有者唐默。功能，一把看上去很贵重，实际上非常寒酸的镶金玻璃斧头，看上去好像根本砍不断任何东西，只会被任何东西砍断。然而面对一些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砍断的东西时，它或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因果律作用，砍不断理论上可以砍断的东西，能砍断理论上不能砍断的东西。限制，发挥极其不稳定，有时面对理论上不能砍断的东西，也无法将其砍断。连续十次无法砍断东西后，斧头将自行破碎。备注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河神露出了缺德的微笑。 一半的盾牌掉入幻想之河，一半的盾牌被皮特抓在手中，他不敢置信地睁大眼，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随即他立刻想要逃跑，从怀里抓出一枚国王的金币，想要使用它退出游戏，但来不及了，一把透明的玻璃斧头砸在了他的脑袋上。皮特以为自己死了，谁料这斧头劈上来根本没劈破他的一点皮。唐默皱起眉，果然不行。皮特还没听清这句话，傅文铎鬼魅般的身影逼上，冰冷的匕首洞穿了他的心脏。在他掉下去后，唐默便拿走了他的那半块盾牌。只可惜来不及搜身，皮特已经掉进了粉色的河水，其他道具都没有拿走。另一边，大卫见状，压根没去管自己同伴的生死，而是拿出国王的金币，同样想退出游戏。傅文铎一把抓住悬浮在空气中的七彩蕾丝边长线，硬生生将大卫拽了上来。真是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这根线无法被任何东西砍断，帮着大卫抵挡了不少攻击。如今，他却也让大卫被两人抓住。眼见大卫想使用国王的金币离开，唐默使用破碎的盾牌刺入他的身体。鲜红的血从大卫的口中喷涌而出。这时他已经明白这个游戏的真相，以及唐默和傅文铎为什么不需要他也能离开幻想之河，但是他还是不懂。 为什么？如果那个人不想杀你，我和皮特也不会动你，四个人一起通关，不可以吗？普通模式只会奖励精良道具，这些我和皮特都可以给你，甚至稀有道具我也可以给你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们？ 唐默拔出半块盾牌，淡淡地说：“ 因为不能让他看见你们。” 大卫闭上双眼，掉进幻想之河。到死他也不明白，这个他指的是谁，唐默和傅文铎为什么非要杀死他们。大卫和皮特确实足够聪明，是会玩游戏的高级玩家，他们的死不仅仅因为他们非常自大，以自己的性格来推断别人，比如认为傅文铎会杀了队友获得更好的奖励，更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唐默和傅文铎拥有一个稀有道具存档火鸡蛋。皮特的思路是没有错的，他提出要求了解唐默和傅文铎的异能道具，从而做到知彼知己。他让大卫提出要求是保住大卫的命，让唐默和傅文铎不敢轻易动他们。但很可惜，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了误区。在幻象皮特和唐默傅文铎对战时，唐默发现一个情况，他没有用火鸡蛋。这里是黑塔游戏，火鸡蛋完全可以存档。在幻象中，皮特是被傅文铎杀死的，唐默也生命垂危，很可能也被皮特杀死了。这种危险的情况，他和傅文铎一定会使用火鸡蛋存档，这样在他被皮特杀了后就会独档重来，三人再次战斗。可是他没有存档，同样是稀有道具，幻象能推算出他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，傅文铎使用黑色匕首，却不能推算出他们的火鸡蛋，这不合理。两人也猜测过，可能幻想之核只是给出杀死唐默的一种方式，又或者唐默没被皮特杀死。所以接下来傅文铎提出要求，他刻意强调是从这一刻开始他该怎么杀死唐默。在说出这句话之前，傅文铎就已经在火鸡蛋上画了 S， 确定存档，唐默没有画。幻象中因为两人是对战，傅文铎肯定不会允许存档，但只要他提前存档，幻象唐默随时也可以画个 S 确认存档。同时傅文铎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只要唐默死一次他就被满足要求，他不需要再杀死独档后的唐默。这是个冒险，然而很幸运他们猜对了。明明傅文铎的要求是完全杀死唐默，可是幻象依旧没有独档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傅文铎真正想的是只杀死唐默一次。在要求和想象间，河神或者说幻想之河满足的是玩家的想象，一切的幻象都是玩家的想象。皮特那次的三人对战，因为皮特从没想过还有存档器这种东西，所以火鸡蛋没有被使用。唐默身死，火鸡蛋也没独档，那场战斗三人道具异能齐出，除了火鸡蛋因为不能独档，使用效果不明显，没有表现出来，其他所有东西三人都暴露干净。真正决定这场战斗的是河神，是幻想之河，其实都不是，是玩家。玩家想到自己拥有什么异能什么道具，他们的幻象便会使用。傅文铎将香蕉酒拿在手中，转头看向唐默，只见黑发青年站在这片浓雾前，他尽全力地想象浓雾散开，很快粉色的雾气消散开来，河岸出现在不远的地方。神奇的靴子只有一个小时的使用效果，事不宜迟，二人快速地跑向岸边，在鞋子效果消失前上了岸。一道窸窣的声音从岸边的草丛里传来，唐默刷的抬头握住小阳伞，很快松开。珊珊，短发女生从草丛里钻出来，看到他们松了口气。 唐哥，傅少校。 三人会合，唐默问道，没事吧？你有触发主线任务吗？珊珊，完成了吗？小姑娘重重点头， 嗯，完成了。可能因为我之前支线任务超额完成，所以主线任务挺简单，不是个很难的任务。 话音落下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在唐默的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完成主线任务，幻想之河的金银香蕉酒游戏，共计过关人数为两人，开启普通模式奖励。玩家唐默、傅文铎成功通过黑塔五层普通模式。 黑塔提示声还在继续。陈珊珊看了眼唐默和傅文铎的身后，问道： 那两匹狼呢？ 唐默微微一顿，声音平静：发生了一些事，他们死在那个游戏里了。陈珊珊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刺眼的白光在三人眼前闪过，再睁开眼，三人已经回到了地球。 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、预备役傅文铎成功通关黑塔五层普通模式。 没有起伏的声音传遍整个华夏。这一刻，数以万计的玩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，齐齐地看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，他们的表情有呆滞，有茫然。几秒后，无数人双眼一红，甚至有人激动地落下泪来。上海南京路，杰克斯和唐巧全副武装，正准备挑战黑塔五层，忽然听到这个声音，傻大个杰克斯挠挠脑袋，懵逼地转头看向洛风城。 哎，博士，唐默和傅少校这是通关了，那我们还要不要去啊？ 洛风城心情愉悦，没压力地去挑战攻塔游戏，总比有压力来的生存几率更高。他笑道：怎么不去？难道你不想参加抢六模式，率先通关黑塔六层，拿到七层的线索吗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华夏各地。唐默三人离开游戏后，第一时间向第八时钟赶去，他们必须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去挑战黑塔六层，成为最先通关的三支队伍之一。而且参加游戏这么久，有很多最新信息三人并没掌握，去天选也可以了解一些情报。五分钟后，三人从故宫赶到第八时钟。还没抵达校门口，唐默和傅文铎齐齐停下脚步。唐默看着满地裂成碎石的花岗岩石块，眼睛慢慢眯起。这曾经是第八时钟校门口的两根柱子，如今它们碎成石子，很明显是被人打碎的。第八时钟是天选的大本营，北京没有玩家敢在这里撒野，天选的玩家也不可能随便打坏自家大本营的东西。是某个强大的玩家打碎的，强大到连天选都没能阻拦。唐默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明白天选可能是出了什么事，要小心为妙。不过还没担心多久，一道激动的声音从校园内传来： 唐哥、大哥、珊珊姐，你们终于来了。 唐默惊讶地抬头一看，只见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黑着一张脸，带着傅文生走到校门口。傅小弟看到唐默和傅文铎身上的伤，二话不说赶紧用异能帮二人治疗。陈珊珊倒没受什么伤，几人没在门口耽搁，走向门内。走到校门旁时，唐默低声说：谁咋的？李妙妙脚下的步子停了一瞬，接着她哼了一声，抬步就走。竟然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